冷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北京时间的晚上8:01啊，各位晚上好，这是一个周六的傍晚啊、哦，周六的晚上啊，我们又如实的跟大家相见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月月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同样的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美妙的声音。当然了，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同样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啊，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方式，那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哈。那视频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哈，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啦，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其实在每期节目当中啊，不仅有好听的音乐，更关键的呢，我们总会请到热爱音乐的他们哈，而且呢每次都是重磅的这种嘉宾，都会带来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分享呢。今天也是同样的，我发现很特别啊，今天是来了一男一女，而且呢这个男的比较的有才华，而且又非常的有这个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女生呢又非常的漂亮，所以说现在啊我就不再卖关子了，请二位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远。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妮。 哇哦，这个声音好好听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博远。然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妮啊。两个人非常的默契。那二位可以再多多的介绍一下自己吗？比如说我是哪个学校，然后在学什么样的专业？ 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生，现在在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 那我们的小妮， 我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学生，目前大二，然后是16届的流行演唱专业。 流行演唱专业，那跟我们是非常的匹配啊，非常对口了。那这二位今天也是来自学校的这样的两位学生，并且也是带着他们自己对于音乐的这样的理解过来哈。那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惯例，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先不去聊那么多，先 天生夺人，先用声音来征服大家。那第一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 Cola 是吗？ 对 Cola Cola、这个是原创的歌曲吗？ 对，原 创是博远的原创歌曲。 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听歌，然后再来聊一聊你们的音乐，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先来由博远带来这首 Cola， 一起来听。 翻滚、飞间褐色暧昧的自己，双磁体同嬉戏，出迟疑中痴迷，你大概不能自己盼我写下之后的续集。你问我愿何时圆满，我在你脖子留下吻痕双瓣。你问我愿何时圆满，我在你身上留下吻痕双瓣。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走开，走开，走开。恰恰坐在你的对面，甜言蜜语流出嘴边，像是光华缠入睡莲，转回旋。太危险，你悄悄坐在我对面，抱歉忽然流回嘴尖。你说你已失去睡眠，我未免太亏欠。Get down， 阿库纳马塔塔 ，Yeah， 阿库纳马塔塔。I love Coca-Cola, I hate Coca-Cola, I drink Coca-Cola, then I waste Coca-Cola。 那习惯甩干了气泡，写遗憾抹去了记号，我看你拉扯的衣角弯腰，捡起了道德的礼貌，角落里易拉观看，半别的不停在转，手机满箱拉混乱，开一包香槟的伞，悄悄坐在你的对面，甜言蜜语流出嘴边，像是光华缠入睡莲，转回旋太危险。你悄悄坐在我对面，抱歉忽然。 哦，刚刚一首很好听的 Cola 啊、里面有好多歌词特别好玩，而且还会有模拟的这个可乐的气泡的声音哈。 对， 对， 对。 那这个是你的原创歌曲？ 对， 博远的原创歌曲。那当时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吗？你说啊、I love Coca-Cola， 对 ，But I hate Coca-Cola， 对， 对，你说我喜欢，然后又恨，然后又怎么样子的？这个是为什么创作这样一首歌？ 就是这个，首先我爱喝可乐 啊，你是真爱喝、不是恨他哈， 真的爱喝，真的爱喝。然后那个第二，我是把这个可乐这首歌以喝可乐的为线索， 嗯， 来写这个现在渣男的现象啊、 嗯。哦，就是以可乐为线索，然后去写一写自己日常观察的这样的关于爱情的一些就是不好的一面哈。 对对对， 这应该算是说唱的一种。 说唱啊、 嗯。那应该算是哪一种？因为我感觉它的节奏也是，不知道是带不带这种 melody 的成分。哎，我们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我唱的太难听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就是觉得，哎，我也想知道哈、现在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哎，他是属于哪一种的说唱类型？ 他是有点 melody， 有点 melody 啊、我觉得他是这个 trap 和 melody 再加上流行的这么混的一种啊， 混合的一种，而且我觉得它的节奏感，它的点很强，但是并不是那种很快节奏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说唱歌手，他们可能为了炫技，或者是说他们更偏爱那种就是应该是 new school 什么，就是那种节奏感很强的那种感觉。 对， 那你就是自己对于这个有没有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是从这个。从 old school 开始玩的。 哦，你开始从 old school。 对，刚开始对 new school 也有一点抵触，但后来觉得存在即合理。 就是可以先跟大家解读一下 old school 还有 new school 这两个音乐类别，因为他们都属于是嘻哈下面的这样的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风格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二者是什么意思呢？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先解读一下。 我这个也未必准确。 嗯， 就是首先最早的 old school 主要是就是早期 hip hop， 嗯， 它比如就像那种 disco 舞曲一样， 哦， 然后再发展到后来的 golden age，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 old school， 嗯， 它是就是算是 hip hop 的最高峰吧， 嗯， 我个人理解它是 hip hop 最高峰， 嗯， 然后再到现在 new school 主要以 trap 为主，他从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人的生活加快了， 嗯， 所以听音乐更少的去理解内容， 嗯， 更多的是这个寻求 听感觉是吗？ 寻求放纵， 就是快的那种节奏感，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 new school 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是 啊，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就是自己的平时的这种说唱风格是属于其中的哪个？ 都玩， 嗯，都玩， 对 对。 但这首呢，就是这个 Cola 是属于， 这是应该是 New School，New School， 对对 ，New School 当中的。哎，之前我了解到，好像你的说唱是有一种叫做诗人说唱， 没有吗？ 哎，那之前好像有听过说，就是偏诗人，就是写的词会比较的，就是除了那些押韵啊，这种说唱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它可能偏慢一点，然后同时需要你仔细的去琢磨，是吗？ 我个人写词还比较用心的啊， 比较用心， 对对对对， 比较用心的这样的创作者啊，博远刚刚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 Cola， 而且这首歌也是源自于他非常喜欢的可乐。哦，那这个其实是自己平时是不是只玩说唱，还是会尝试不同的风格？ 我准备考完研究生以后开始玩别的。 哦，现在就先收心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好的，那刚刚是我们分享了 Cola 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我们继续来听音乐。接下来这首呢是 TLS，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唱， 好， 一起来听这首，也是来自博远吧？ 啊， 好像我们现在今天是上下半场，前面可能更多的是说唱的部分，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小妮给我们带来一些流行乐的分享，好不好？ 对， 好，那我们。一起静静的来欣赏来自博远的 TLS， 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你说你失去睡眠，我为你枪杀死了凶手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对自己开出了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杀死了凶手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哎，对自己开出了最后一枪。站在凌晨三点的霓虹灯下，分清了日夜白昼，精神涣散的思想蒸发，像沙漠里的海鸥，吐着哀愁又逼着派头，某个藏在欲望牌楼，吸着金属奶油，感谢一壶白酒，看到怪兽夸下海口，挥霍手中大笔的现金，炫耀衣着价值千金，接下账单猛怪罪贪婪是人类的天性，闭上原本纯洁的眼睛，对焦刺激麻木的远近，面对着所有的颓废，把一切都交回给年轻。 杀死了生者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了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把自己看成了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杀死了生者的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划破了黑夜的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生活在刺耳的音量，试图把我的虚荣冰放在冰冷的冰箱，就让过去在雨中被凝凝出刷所隐藏，让我把扳机触动击穿着肮脏的心脏。如果命运是个赛道，那么就弯道超车，哎，烈日下披上了外套，像是这奥脸的燥热，哎，面对山崩海啸亦或是深陷沼泽， I won't back off, you know I won't back off。如果命运是个赛道，那么就弯道超车，哎，烈日下披上了外套，像是奥脸的燥热，哎，面对山崩海啸亦或是深陷沼泽， I won't back off, you know I won't back off。 最后一枪杀死了凶手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了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对自己开出了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杀死了凶手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了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对自己开出了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杀死了凶手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了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对自己开出了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杀死了凶手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划破了黑夜的最后一枪，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最后一枪， 对自己开出了最后一枪。 哇哦，最后一枪啊，这个 TLS 来自我们的博远啊，这是来带来的第二首歌，我觉得跟第一首歌相比较，这首歌非常的暗黑系。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你会拿枪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还最后对自己也开出了最后一枪？ 对。 嗯。 这个主要讲的是，这歌写的是我自己， 嗯， 就是讲我原来在美国， 嗯， 后来回来， 嗯， 原来过着这个颓废的生活，后来振作起来了， 嗯， 啊，讲的是这么个过程， 嗯， 第一个 verse 主要讲的是原来颓废， 嗯， 第二个是这个立下抱负， 哦，就是自己一个转变的过程。 对对。 那一开始真的是在美国吗？原来 我高中时候在美国。 哦，高中在美国读的。 啊，对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让你对这种说唱有了一个就是启蒙吗？ 还是，对，也算是吧， 也算是。 对对对。 那个时候真的很颓废吗？ 反正这个学习不太好 啊。哦，然后后来回来了之后你是去了公安大学，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公安大学之前也来过，比如说像刘爽，然后好像他是那种就是民谣风，然后也是你们学校的一个明星。 对对。 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在学校的生活，因为他说在那边，就是很枯燥，然后同时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之下， 嗯， 然后自己可能就是平时抽空弹弹吉他呀， 嗯， 唱唱歌，创作一下哈。那你呢，在学校，然后除了这个整个状态变好了，变得积极向上了之外，然后在学校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自己的一些演出啊什么的？ 演出还不多，因为在那时候这个一是时间少，二是也没有这些机会去做音乐这些。 嗯， 啊， 那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法律的。 法律的。嗯，那你们学校会接受这样的说唱音乐吗？ 很少，主要是玩啊或者校园广播这些。 哦，在广播里面会放啊这种。 偶尔会有啊。 哦，所以我还以为就是可能学校相对来说比较的这种严肃一点， 嗯， 然后它整个氛围就会不太容纳这个嘻哈的这样的元素，会吗？ 其实还好，取经吧，啊， 其实还好， 还好，还好。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欢快的内容，可能给大家充实一下生活当中，带来一些乐趣。 对对对。 嗯，因为我听说好像博远确实在学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演出。 啊，对对对。 嗯， 啊， 那像这些歌曲今天带来的都是原创音乐，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 像最后一枪是今年。 今年 对几个月前做出来的， 所以你是受到了自己的这个触动感受是吗？从学校毕业之后发现，哎， 对对对， 自己确实这四年跟之前的那三年可能不太一样了， 是是是， 嗯，然后做出的这样的音乐，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其他的音乐是从是在哪什么时候做的？ 主要还是去年多一点， 去年，啊，所以就是这两年在校期间，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创作， 对对对。 哦，明白了哈，啊，我还是很好奇，因为在公安大学，大家可能印象都是往就是出我们的这个警察呀，或者这种非常严肃的这样的让人敬仰的职业的这个摇篮，那同时可能大家就会想，哎，他们搞的音乐风格还真的是挺百变的哈。 是 是, 是。 所以说接下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音乐，那下面呢也是我们的博远带来的《龙头棍》啊，这首歌我暂时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何创作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待会儿继续来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博远带来龙头棍。 这个不是龙头棍。 好，我们先放松一下。临时插播一条临时插播一个新的作品叫做夏天，也是博远带来的， 嗯， 哦，这个夏天也是今年创作的吗？ 就刚刚，这其实是一首 demo， 刚刚是一首 demo，是吗？ 对对对。 哇，那我们很荣幸啊，就是 demo 就还没有真正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台里面首先来这个亮相了哈。 是是是。 那接下来这个夏天来自博远，一起来听。 夏天短暂的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 短暂到抓不住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 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 好听的音乐好像是需要仔细的去等待的哈，那我们接下来调整一下姿势，调整一下状态，希望各位在收看或收听节目的时候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如果要是听到喜欢的歌，看到了喜欢的嘉宾，就赶快为他们打 call 吧。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试着再来调整一下哈，我们来看。好，那接下来呢是来自博远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听。 夏天，错过了 着春光的沙线，忙着赶冬天的大雪，来不及搭理这夏天，萦绕着太阳在花前。可爱的夏天，短暂的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 破晓前窗外的鸟语，与蝉鸣对白着闹剧，我像是凡人的暴雨，停留在有你的岛屿。这夏天到来的太早，年末的天气早已经猜到，这夏天到来的太晚，下面会下一个忘记的带伞。想和你一起烂个沙发，想和你吃着纯沙拉，用手指轻抚你的长发，雨滴落在花瓣的刹那，看见了你的笑，耳边就响起了 California Dreaming。 可能是我还没有睡醒，一定是我还没有睡醒。 错过了春光的乍现，忙着赶冬天的大雪，来不及搭理这夏天，萦绕着大雁在花圈。可爱的夏天，短暂的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 短暂到抓不住夏天，短暂到抓不住夏天。 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夏天。可爱的夏天，动人的夏天，短暂的夏天， 抓不住夏天。 那刚刚呢是我们的博远为我们带来了他的原创音乐，也是夏天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看到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这是什么歌啊，我觉得还是除了迷幻之外，让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夏天树影斑驳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本来夏天的阳光很炙热嘛，然后它会射向我们的时候，然后本来感觉很热很燥，然后但是呢又感觉在树荫下那种斑斑驳驳的那种这种恍惚感，这是我听完这首歌的感觉。那到底你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这个首先我是这个就想营造出这种效果，因为这个 所以我感觉是对的咯。 对对对，而且感觉比我的好。 这真的感觉迷幻，然后同时又是那种夏天的这种感觉，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是吧？那你当时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为什么要突然写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呢？ 可能是太热了。 太热 了。主要是就是我在这个考研集训营，然后有一个女孩，我对她有点喜欢，然后就写下来了。 但是里面又说夏天很短暂。 对对对， 比这个夏就是你的爱情比夏天还短暂。 也没有爱情，因为 就是那种感觉 啊， 感觉可能你就是抑制住自己的这种感觉，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然后这种喜欢可能要藏在心里，所以感觉还不如夏天这样的这种绚烂和这种持久。 对对对。 OK， 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因为还很好奇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们上半段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三首啊，一个是 Cola， 一个是 TLS， 那同时呢还有一首叫做《夏天》，都是我们长远的这个原创的作品，小妮在旁边一直在欣赏，因为接下来是你的主场。那现在听完了这三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博成哥很有才华 啊。 没有没有，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多学习 多学习。你们都是很谦虚的，我发现，因为之前跟他们两个沟通的时候每个人都非常客气，而且就是很谦虚的这样一个态度哈。那同时小妮，你平时会听一些嘻哈类的或者是说唱类的歌曲吗？ 会啊 会啊， 但是就是听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博远哥他让我认识到了嘻哈的一种东西， 一种东西， 对，写出自己的东西， 一定要做出自己的创作，然后写出自己的风格，是吗？ 对对。 哦，是的。 还要污染别人的耳朵。 污染就是其实就是影响啊，就是让大家记住你的声音，记住你的音乐，是不是？ 对。 那上半段我们是分享了非常多好听的音乐，那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那接下来先来一段广告，待会儿再见啦。 在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我们精彩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开始之前，还是同样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首先啊，最传统也是最简单的，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如果各位现在啊吃饱了，可以在休息的状态呢，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呢。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按钮，点击就可以进来啦。那同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两个非常喜欢音乐并且呢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们甜美或者是有创造力歌声的这个嘉宾哈，一位是我们的博远，一位是小妮，再次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我是博远。 Hello， 我是小妮。 哇哦，那前面的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很享受的，因为是这种原创的作品，可能很多人之前并没有关注到的这样的音乐，但是却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风格哈。那接下来，小妮，我们下半场主要是你的主场了。 嗯。好的，那就 现在什么心情？ 现在还是有点小紧张。 还是有点小紧张啊，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属于身经百战型的。 嗯， 我看着感觉像， 是夸奖我 啊？会吗？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流行音乐专业的， 嗯 啊，然后同时又感觉可能应该之前的经验应该不少，是不是？ 嗯，对，之前有参加过几个节目，录制节目，所以就是、嗯、 都有哪些？ 嗯、之前第一次来北京参加了一个2016年的星光大道 哦、 优秀选手， 嗯， 然后之后还参加了那个李咏老师主持的综艺。那个幸运秀 哦，明白， 嗯， 所以也是有过这种登台啊去演唱的经历哈， 嗯 嗯， 小小经验吧， 还是非常谦虚。那这样我们还是用声音来判断一下好不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叫做爱情， 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先给你们爱情。 好，一起来听来自小妮的爱情。 改变成再去怀疑的滥用心，对着需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 刚刚是我们的小妮首次献唱啊，而且唱的不是爱情，唱的是人质啊，而且非常的好听啊。小妮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音乐类型，就是自己平时喜欢的音乐啊，或者是比较喜欢的歌手。 我平时喜欢港台的歌手，然后我喜欢田馥甄。我觉得她声音很特别甜美，然后 女神型， 对，是我学习的对象。然后香港呢，我喜欢邓紫棋，我觉得她的唱功很扎实，特别特别棒，而且她的唱法是我们作为音乐学生都要学习的 SLS 唱法。 SLS， 嗯， 这是哪一种唱法？给我普及一下知识。 它是属于一种外国说话式的唱法，就是当你唱歌的时候，你会感觉跟你说话一样，很自如，很轻松。 那你有没有学到或模仿到她的这种腔调？可以给我们秀一点点。 给你们秀一小段。 好的。 是邓紫棋的《再见》。 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让爱割得表面。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抱歉就真的再见。 谢谢。 是 什么什么？我也说， 我说帅 哈！而且这个也是一种啊，我们也是长了知识，叫做 SLS 这样的一种唱法，这种想是在诉说或者这种感觉是吗？ 对。 我们今天也是学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哈，而且模仿的应该说是很像，就是我觉得那种状态是很像的。那声音上也是非常棒的。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喜欢的音乐类型？ 音乐类型，还喜欢韩国的一些idol 唱的歌。 会喜欢那种男团女团吗？ 会喜欢， 会喜欢。 但是韩语毕竟不是本土的那个语言， 你会喜欢去听是吗？ 对对，更多是喜欢去听、去欣赏、去听到里音乐里面当中我需要学习的东西。 哦，哎，男团、女团、韩国的这些音乐也会很喜欢哈。哎，那平时你从他们身上会不会也会带入到自己的演唱当中？ 会啊，就他们很多女团，很漂亮，然后他们的表现力是我需要学习的。 表现力， 舞台上的那每个 balance， 然后笑容啊，那些定位啊什么的，都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记录，然后把它学起来的。 所以你们在看，比如说看一些选秀啊，或女团、男团的这样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单是听或者是看哈， 对， 像我们可能看个热闹。我刚听到你说一个关键词，还会记下来， 对， 会记他们的这个动作，或者你觉得哪里出彩是吗？ 对对对，会可以去模仿他们。 这个也是非常用心了。就像我们就比如说学媒体的，会做一些拉片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可能也是在学他们的剪辑方式啊、拍摄方式等等啊，也是非常专业、非常的用心。那自己对于自己未来有没有一些设想？ 未来，希望自己有一个， 现在是大二是吗？ 对，大二，希望有一个好的平台，然后，可以一直做音乐，一直唱歌，一直希望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就是想一直唱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到并且认可你的声音。 对， 哇哦，我也是非常期待啊，未来可期。那我们的博远在旁边听到了，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因为当时我请到二位的时候还并不清楚二位的关系，是好朋友。 好朋友。 平时是那种塑料型好朋友，还是真的是铁哥们那种？ 是塑料型吗？ 塑料 不会吧，是真塑料假塑料？ 出去就不认识了。 是吗？出去就是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小妮笑了哈。那你们平时还之前会做一些音乐方面的交流吗？因为一个是原创型的，还有一个是比较擅长于流行唱法的。那二位有没有在音乐上做一些沟通和交流？ 我经常向他学习。 你看吧，两个人都非常的谦虚。小妮呢？ 我也常听博远哥的那个。 好，我们不要再互相吹了，然后商业互吹模式到此结束。那平时会做一些哪些改变？比如说你会觉得也是学习，然后会听到对方的歌，然后会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吗？ 对，有的时候 melody 的方面我就请教他们。 是吗？ 对对对。 比如说唱法，然后包括就是一些表现的方式。 对，主要是让他帮我找找调。 是吗？那我们的小妮呢？ 我就听听他的词，然后加深一下自己的那个音乐底蕴吧。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也像博远哥一样去做一些创作原创型的歌手？ 有这个想法。 现在有做吗？就是这些 现在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其实也在不断的积累过程当中。 对对。 你看博远他是因为自己的经历很丰富，就是出去在外面感受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文化呀，包括音乐方面的哈，然后回来还有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会有一些创作。我相信你未来也一定可以的，然后还需要时间的积累。 谢谢。 那刚刚二位也是聊了他们的关系啊，现在也是初步明了了。我们还是先听歌，然后之后再继续聊天。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是刚刚没有唱成功的，也是博远的《龙头棍》啊，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到底什么是龙头棍？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歌。 山下扎下根，谁都想要龙头棍，权力下的血和恨，请给我一只龙头棍。乌黑的木头，雕龙的骷髅，散发出迷人的符咒，光线的丑陋，味道的俗臭，通往地狱的渡口。 继承着腐朽，下贱了毒手，牺牲灵魂的骨头，乘上金字塔尖的木舟，直到万人俯首。他把欲望收集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将他握在手里凝就了半成枪声。他执掌着暴力，无人能与之抗衡。他把秩序倒立，筑建地下长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入江湖，又何必趟这苍狼？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权力的蛋糕，谁人不想去尝？ 谁都想要龙头棍。权力下的血和恨，请给我一只龙头棍。狮子山下扎下根，谁都想要龙头棍。权力下的血和恨，请给我一只龙头棍。狮子山下扎下根， 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忘记了当初的慈悲。思想被位置给支配，没有了天平和他那是非，被欲望操纵，陷入了牢笼，宛如一只傀儡。半世的骄纵，一代之枭雄，显得如此卑微。 墨镜之下早已不见你的双眼，红蓝色的灯光不断闪过窗前。翻开相册，抽出一张幼年相片， 默默摆下一颗子弹放在床边，让我把龙头给埋葬。庙堂外神在拍掌， We are all hypocrites， 让我把龙头给埋葬。庙堂外神在拍掌， We are all hypocrites。 谁都想要龙头棍，权力下的血和恨，请给我一只龙头棍。狮子山下扎下根，谁都想要龙头棍。权力下的血和恨，请给我一只龙头棍。 刚刚呢是来自我们博远的龙头棍啊，这个我突然感觉博远终于放开了，感觉前面的那个三十分钟就是半个小时，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是不是？ 对对对对， 感觉这个终于是真的是展现自己的这种实力的这种感觉，而且特别的自如唱的。 谢谢谢谢。 我感早知道应该让我们的小妮先来打样，然后这样就带进这个状态了。哎，那小妮，你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想要跟你的这个博远哥哥一起来合作的这样的想法？ 有，因为我第一次 你来唱 hook， 就最近邓紫棋也最近老在说哦，我来给你唱 hook。 嗯，就是我听到他的第一个作品就是龙头棍，然后当时我觉得对他的那个龙头棍就那个我觉得特别吸引人，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词也特别好，反正就很喜欢，就是第一次就喜欢上这首歌了， 第一次就变成了迷妹了， 对，小迷妹。 哇哦，看来这个还是创作的比较早，是吗？这个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去年吧，差不多。 去年， 去年。 然后这首歌创作的原因又是什么？你是看到了一些比较黑暗的事情吗？还是 看那个香港电影 啊？看电影、 对对对。 然后看出了这样的灵感， 对对对。 其实我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的原创歌手总会有一些由头，要么就是感情啊，要么就比如说刚刚你说的夏天是因为看到一个女生喜欢，但是可能要收住自己的那份心意哈，然后要么就是跟电影有关，然后要么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吗？比如说我喜欢喝可乐、 对， 我还记得一个，就日常生活当中的、还有没有自己的歌曲当中？ 还有就是写给学校的。 哦，给学校的。 对 对。 我听说你给自己的公安大学然后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对，还行吧。 给我们唱两句好吗？ 行。那年的夏天，我选择这身藏蓝色方正的校园，铸就我们的性格，纪律、集体、内务还有集合，每一滴的汗水让回忆更加深刻。风雨雪霾还是冰雹酷暑，东南沿到西小院都留下脚步，曾怀疑这是灵魂的禁锢，但我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 哇哦，那你的同学有没有听到这首歌？ 听到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一直在听。 一直在听、然后我觉得你们本来就是什么什么少息立正，然后要站队列的时候， 对对对， 突然听到这首歌，大家都跟着一起摇摆起来。会不会这样？ 我怕队长 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也是感觉到，虽然这个音乐的方式比较的这个活泼一点，但是也是感觉到你对于自己日常校园生活的这样的观察，同时有对学校的那份心意哈，所以也是非常棒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小妮我们带来的爱 情。那接下来我们先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小宁，爱情。 爱丢 首来自小妮的非常好听的爱情啊，就是唱得很有自己的味道啊。我觉得一个大二的学生能唱出这种味道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谢谢。 而且我觉得博远的创作哈，尤其是最后这个展现实力了以后，发现哇还是非常劲爆的，非常期待两个人在未来可以做一个合作的这样的音乐、 嗯、 可以考虑一下哈。 对 对, 对， 作为这个友谊的见证，不管它是不是塑料的。好了、嗯、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呢，在这儿现在给二位一个机会，比如说自己的音乐在哪里可以找到自己，或者是说比如说个人账号微博啊什么的都可以，来公布一下个人的账号。 那个欢迎大家关注网易云博远 Alan 博。 嗯，博远 Alan 博。 对, 对 ,A-L-L-E-N。 B-O。 B-O, 啊 ,B-O, 小写的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 OK,A 是大写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博远 Alan 博。好，那我们的小妮呢， 关注我的微博、嗯、C-E-N-I-N-I, 林小妮，C-Mini, 林小妮。 Simini 林小妮、哦、大家可以去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妮哈。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欢迎再次有了合作的新歌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了，那今天的节目非常的这个精彩的同时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